花生当饭食，佢哋话佢哋最积极。我系谢志峰。 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破迷信讲真话。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 Anthony 阿龙，大军阀。 如果你头先咧就吓、直播有听节目嘅，应该都会听到一首咧，就真系吓俾我哋即系呢个推米阿哥咧，阿 Vincent 咧就揾到一首叫《热爱基本法》啦。 好似刘华唱嘅喎， 唔系刘华唱啊，李克勤同埋李克勤、陈慧琳同埋梁咏琪。咁啊，唉，即系你唱过呢首歌，真系仲惨过含卵啊，大佬！即系你李斯德林都真系清唔到嗰阵，即系嗰阵含卵味啊，大佬！真系，唉，大佬咩？唉，即系 嘥气啦！对共产党嚟讲，几时系真正系尊重个法治嘅？ 啊， 系嘛？你写系基本法，你都三次释法啦。 冇，你同埋系咁僭建啊，大佬！系咁僭建喎，黐线！ 屌你叫我哋热爱基本法，热爱你释法嗰啲内容啦，定系还是手写嗰啲条文啊？ 法律系俾你手嘅， 嘥气咁啫。 喂，我哋不如讲讲楼市先咧，因为我今日咧就睇下老萧咧，就即系做嗰、那个即系、就是、叫最新消息咧，就喺度 果然系吹萧波啊！ 喂，佢提到阿 Tony Choi 啊，Tony 刘本位啊， 咁啊，即系佢话全世界咧，除咗阿 Tony Choi 之外咧，就冇人咧就即系就睇好楼市嘅。咁啊，我见阿 Tony Choi 咧都回应咗呢样嘢嘅。 佢点睇好楼市？点样？ 佢意思就系话咧，即系其实而家都系叫做好多 fiat money 啦，系咪？咁即系都系叫做系即系佢意思就系刘本位就唔系等于话睇好楼市。就純粹係話咧，即係喂錢係多過實物啫，即係錢係永係多過樓啫，其實係。咁所以你話你又可靠度嚟講，咁梗係樓啦。咁但係咧，即係我有自己意見啦。喂，如果你話樓本位，即係如果樣嘢係等於佢即係真正正你嘅購買力咧，喂咁嗰樣嘢係要有流動性先得嘅。如果樓市係跌緊嘅，咁仲會唔會有流動性咧？同埋我哋见到呢几个月以嚟，即係我见到好多一啲十大屋苑又好，即係呢个太古城又好，都係一个叫做係冰河时期。 同埋唔單止係冰河时期， 係 有多人係要脱货，走货。因为点解呢？就因为你股市冧喎。即係第一股市冧里面有多人都係正如有部分人咁講啦，就話我借錢走去即係炒呢個股票㗎嘛，喺我哋最興旺嘅時候。咁你一定出事㗎。 即係我意見就 是。所以好多咪割價求售囉。 啊。 但係呢個都係一個即係個別嘅現象，呢個係事實。第二就係你樓即係股市跌跟住落嚟就係樓市跌嘅一個先兆嚟㗎嘛。係咪因為資金即係要補倉又好要即係翻歸又好，喂，全部都係會影響到個樓市個炒賣嘅。咁呢個係事實嚟嘅，因為之前嘅即係突然之間由我哋最多幾多28000啊，27000、28000跌到落去而家22000，唔見咗6000点嘅情況之下，一定係樓市係會受到即係衝擊㗎。呢個好自然嘅。喂，再加上第二個因素就係大家都講緊嘅，美國始終都要加息㗎啦。 加息 由08年金融海嘯到今時今日，佢嘅經濟都已經復甦緊啦。咁不過阿爺就搶你先手，就先搞咗個即係貶值代替你減息。咁就算係即係加息啦，佢都唔敢亂咁嚟，即係加少少啦。 咁但係你見到呢兩日呢兩三日咧，個市場嘅即係環球市況都非常之好啦，係咪？即係尤其係琴日啦，就全部即係全世界都升咁滯。咁 但係我覺得係回光返照啫。 有 似個咁嘅勢。 如果你睇唔係咁，如果佢啲人係預期

就是话当然就是你国企就唔会再合即係其实即係国家就全权拥有啦，係咪？然之后要行董事制，就好似搞到啦就呢、這个大马石咁样。咁然之后就係佢係同好多即係参俾呢啲机构投资者啊参股啊，咁然之后一啲民企又可以参股啊，咁变咗就係话呢其实然之后甚至乎佢讲嗰样嘢呢，嗰、那个终极目标就係同股同权。咁而党嘅角色呢只係退居幕后，淨係呢就管理个资本嘅啫，佢就唔会参与呢公司嘅营运。咁但係做唔做到呢， 佢自己呢个係一个勾 up term 嚟，好听好听啲叫混合所有制，唔好听啲其实叫做国企领会化㗎咗。 啱啊，你领会咪就係咁囉，你将国有嘅资产，本来嗰啲係属于 infrastructure 嘅嘢，嗰啲係属于公众利益嘅嘢，最后嘅结果就係你买咗俾人。即系正如当年咧，俄罗斯其中一样嘢俾人诟病嘅样嘢就系，你一搞民主化嘅时候，谂住自由化都系其中一个方法嘅时候，咪卖晒啲嘢走咯。 因为佢嗰个叫 咪益晒嗰啲红二代咯。 咪当初佢嗰个叫震荡疗法，就系讲紧你要迅速将佢呢个私有化嘅时候咧，就系要揾一班财团，然后就卖晒佢佢国企里边咧大蚀特蚀嘅嗰一堆嘅资产，咁其中颇一部分其实就系石油同埋其他古灵精怪天然资源啊嘛。 唔系同埋佢而家所谓嘅国企改革咧，都仲系非常之模糊，尤其系唔同嘅一啲界别啊，你电力嘅市场又好。电信信市场又好，呢、這个三分油啦，系咪？喂，其实你就系讲电信市场啦。点解而家系会三电鼎立呢？即系譬如而家嘅中电信啊、中移动啊，同埋呢个中联通三电鼎立呢，当初佢系要一拆三嘅时候，其实佢嗰个目的系咩呢？系要促进市场竞争啊嘛。咁你而家唔使竞争啦。喂，而促进市场竞争就系要令到你。就是其实更加 efficient 啦嘛，咁你而家唔使㗎啦，即係你而家你又合并返，咁嗰样嘢又独大返㗎，其实係 政府嘅垄断我哋都仲可以喐到佢，因为最后嘅结果就係个 ownership 系你个 management 系你嘅时候，我都可以影响到你，包括你嘅定价，包括你对市场嘅垄断，冇所谓你咪垄断囉，但因为我喐你嘛，係咪？你都始终要保养到即係消费者嘅利益嘛，但当如果你变成系所谓你嘅私有化嘅时候，我哋就真係呢个 natural monopoly 㗎。就係你嗰班友仔就睇住嗰啲盈利嚟定价㗎啦。就剝削晒我啲權益 啦。 其他人亦都加唔到个市场同你竞争㗎。 國鳩魚啦。 你哋搞错晒成员。 即係好似我觉得即係好似张五常咁样讲。哇屌你哋开放啦。 唔係佢真係有促進競爭嘅，佢係促進黨內嘅競爭。你搞清，因為首先一樣嘢，中國嘅機構投資者其實係一班咩人？咪就係江綿行、温雲松， 咪就自己有，屌你老味！ 係黨內紅二代佢自己搞嘅公募基金同埋私募基金啊嘛，然後係利用紅二代佢手頭上嘅財富買翻黨裏邊嘅資產啊嘛。 你咪所以有一個問題咯，呢啲黨內嘅紅二代點會有錢啊？咁咪就係因為改革開放之後，利用權力嚟係謀取利益咯。咁所以而家就係將掏空國家嘅資源作為自己營私嘅一個工具咯。咁簡單啫嘛。你睇車路士嗰個領隊叫咩？ 阿巴莫沃治。 阿巴莫沃治咪就嗰陣時候搞一個油田咯。 嗯。 領匯翻版香港咪就係咁咯。十九億、廿億，咁而家變咗幾百億。你垄断晒所有嘅商场停车场，你一定系攞到着数噶。你点样定价你嘅事啦？我哋边度喐到啊？我唔拣你，我拣乜啊？ 唔系讲翻，你讲中国嘅经济问题，又连带翻习近平嚟紧下个礼拜五访美。你睇习近平访美第一站，佢唔系去华盛顿，亦都唔系去 New York， 而去西雅图。佢西雅图做咩呢？佢就系同波音公司喂倾，系将呢个组装厂运翻喺东北嗰度设厂。 组装啫， 喂大佬，喂你组装就系其实系飞机工程里边最下难嘅嘢。你始终亦即系话中国嘅嗰个所谓咩产业提升啊吓嗰啲 credit card 嘅嘢，其实完全都系废嘅。喂，你要救东北嘅经，即系你要救中国东北嗰啲咁嘅重工业嘅萧条，你都系始终都系靠翻啲咁下难嘢。喂，其实佢咁样做系。是派緊一份中國經濟的成績表，告訴你他上台之後其實他什麼都做不到的。原來